好啦，今日嚟到呢个星期三晚嘅东头湾道99号，哇！我哋咧就已经唔系我哋系我啫，我已经一身嘅冬衣啦，冷衫啊出晒嚟啦，因为咧冻啦吓，嚟到礼拜四好似话系会急降添系嘛吓，咁啊见阿迪 Sir 亦都即系着翻套西装， 大家好， 系啊，迪 Sir 你好啊，咁啊另外有阿毛啦， 大家好， 阿毛继续嘅。好似平時都是穿這件衣服， 不是長袖，穿了長袖，即我都是 T 恤這樣，簡 簡單單， 身體好啊，冰得冷， 我有一陣真皮， 不用戴褸的你， 有，我也有一件褸和風褸，擋擋風， 因為毛就永遠都是很多裝束的嘛， 比較重裝， 一個背囊裡面什麼都有的嘛，電腦啊，有那些白花油不知道有沒有，教剪啊，咁啊，一定有件褸起身啦，係咪啊？咁啊嗱，我哋今日咧就應一應呢一個天氣啦。咁凍嘅話，就講啲凍啲嘅嘢啦，好嘛？講下呢個雪櫃藏屍案。 雪櫃藏屍案。 啊，啱啱我哋嗰個禮拜咧，又講呢個，我哋咪講龍蝦灣相思案啦。跟住又講咗呢個喺台灣嘅一宗無頭嘅女屍案啦，嚇。咁啊，都係好恐怖啊！即係尤其台灣嗰單咧。就將一具女屍咁樣就擺咗喺個浴缸嗰度，冇頭嘅浸咗喺度，跟住咧就不斷揾啲熱水浸住佢啊，咁樣都非常之恐怖嗰單案。講緊咧就已經係嗰單案係講緊百幾年嘅事啦。咁而家咧今日我哋講呢一單咧又係百幾年嘅喎，咁咧就發生喺1984年啦，咁啊就收埋喺雪櫃嘅案件，應該喺香港係第一宗，係咪迪 Sir？ 根據你嗰、那個。人肉記憶卡 雪櫃藏屍案應該都有好兩三單嘅， 兩三單係，但係呢單應該係第一單啊， 應該係第一單嚟嘅， 係啦，1984年啊，係嘛？ 1984年，我當時係 有冇雪櫃屋企？有啦， 雪櫃有， 七幾年已經有雪櫃， 但係當時小弟子係中學一年班定係小學六年班咧，真係冇乜印象， 冇印象乜嘢？ 即係單案冇咩， 咁係 太細個啦， 都冇印象。咁但係上年呢一個周海亮嗰單有印象啦， 我當然啦， 就將阿媽同阿爸個頭就擺喺個雪櫃嗰度，哇！跟住我諗即係其實阿迪 Sir 有冇聽過話啲即係同袍咧有啲要打開個雪櫃嘅時候發現到一啲屍體啊，或者打開個衣櫃啊咁樣， 經常都有呢啲 聽過佢哋一啲感受係點嘅咧？話 都震撼㗎，真係突然間見到都幾震撼。 有冇話爭住叫第二個去開咁咧？ 都唔會嘅你。即係你的工作，你就要面對嘅。咁我見唔到有啲咩同事係會特登一見到會退縮嘅。 嚇，即 可能跟我啲比較少啲呢啲情況出現。 即有事啲。 我諗如果真係見到而你又真係覺得唔舒服嘅，我諗你都擰住面嘔啦，都唔會得閒講任何嘢，叫到第二個人埋去 嘅。我意思係話邊個負責打開嗰下？你知啦，即係就係打開嗰下，你明知裡面有嘢嘅，你都好鬼驚。 我都唔會明知跟住走去打開嘅，你根本就唔知先至會打開。 唔係㗎，好多人聞到有臭味。 知嘅，如果屍體嘅氣味咧，我哋都已經係認識咗之後咧，你係一聞已經差唔多，呢個係屍體嘅氣味，都好濃烈嘅。 其實你訓練嗰陣使唔使話去啲即係法醫嘅做嘢地方度去學習，即係屍體其實係點樣嘅？ 啊，腐屍咧，我哋又冇乜機會嘅。咁我哋咧會一個訓練過程裏邊咧，就會去睇個法醫官點樣將條屍解剖。 哦。 嚇，咁誒當然睇下當時係會出現啲咩屍體啦。譬如一個腐爛嘅，咁你咪會知道腐屍係點做。有啲係新鮮嘅，咁好容易處理嘅。有啲死咗幾日咧，全身僵硬，又有另外一個方法處理嘅。 咁如果你依一刻正準備去開個雪櫃嚟攞嘢食咧，嗱，小心啲啦。 唔好攞西瓜。 咁啊，要一路小心啲聽住我哋今日呢單案啊嚇，睇下你個雪櫃裏面即係有冇啲咁恐怖嘅嘢。喂，我哋梗係唔希望有啦嚇。咁啊，但係呢一單咧就有呢一個雪櫃咧，呢一個係一個殺人嘅工具嚟嘅。咁我哋。聽下呢一件事咧，發生喺1984年嘅。開始嘅時候咧，究竟係點咧？聽聽。 阿 Sir 就喺呢度啦，你哋睇下入邊黑咪掹噶，外邊仲有條鐵鏈鎖住咗噶。 1984年3月，元朗東頭村一棟兩層高嘅村屋，就好似一隻瞓得好冧嘅小動物咁，俾人吵醒。佢一瞓咗大半個月，無聲無息。屋主的侄呢日终于因为太过担心，带埋警方嚟破门入屋。 哇，咁臭呢？好似系 系一阵极度腐臭嘅味道。一个对住大门口嘅5尺高雪柜， 好快就抢去大家的注意力。个书柜的门紧唔密，被一啲铁线紧紧咁缠住。系咪因为里面摆太多嘅食物，惊佢哋跌出嚟，所以会咁啦？啲臭味分明系嚟自呢一个雪柜，唔通入边有啲过期嘅肉，所以臭成咁？秘密即将要揭开。 阿叔，点解会咁噶？ 哇！当年咧就系咁啦，一打开个雪柜嘅时候，发现咧原来里面咧真系有料到吓。咁头先都话啦，其实闻到嗰阵味咧，已经知道里面有嘢噶啦吓。咁就用个铁链咧就锁住个雪柜。咁樣綁住翹住，但係嗰間屋係有人住緊噶嘛，咁、已經好唔尋常啦，係咪啊？冇你話， 正常人見即係見到咁嘅情況，我當聞到陣味，你都覺得奇怪㗎。係， 因為佢唔係冇人住 嘛。佢嗰個唔係夾萬嚟啊嘛。 係啊， 夾萬你揾鐵鏈鎖。 如果佢本身間屋冇人住嘅，咁佢有鎖住個雪櫃，咁唔奇啊。可能係唔知即係有啲嘢封住咗喺裏面當櫃咁擺嘢咧，可能。但係本身有人住緊嘅，阿伯喺入邊住緊嘅，突然間。間屋變成咁咧就好離奇啦。咁阿迪 Sir 話，即係都有啲同袍試過啦，就係話打開一啲雪櫃定係櫃啊，就發現到一啲嚇好恐怖嘅情況。 即係打開個雪櫃，如果見到個死屍喺裏邊，當然係非常震撼啦。咁亦都有好多情況之下咧，我哋直情係去個現場度，佢連雪櫃都唔係嘅話咧，嗰種味大家都可想而知啦。 佢再刺激啲， 可以將個人切碎咗。擺落個藍色嗰啲工業用嗰啲膠桶啊，箍住佢。當你一打開呢個蓋嘅時候咧，你眼前所見到咧就係人體嘅腰同埋大髀嗰一橛就放咗喺面正正，但係因為擺得耐腐爛咗，嗰種濃烈嘅臭味咧，我諗一般人聞到可能即刻彈開咗好遠。 即係你個同事係見到嗰個切口位，即係腰呢個切口位。 直情 係 齊齊整整一嚿咁四方就擺落去一打，因為佢蓋又好似你咁樣話齋，佢係揾嘢綁住嘅。咁咪解開咗之後一揭，你嘅眼前就見到人體嘅一嚿， 仲要嗰陣味一齊攻出嚟。 係啦，即係嗰陣味係焗咗好耐噶嘛，你一打開咧。 呢單係講緊荃灣係咪啊？ 呢單係喺發生喺大概九六年度咧，喺大窩口發生嘅。但係個人體俾佢剪碎咗之後咧，就揾個桶裝住。其實個兇手都唔知道想點樣嘅，佢求其啦，去到大埔啲工業村就係擺咗人哋啲廠門口咁，就擺咗兩三日。 即係當好似人哋啲工廠嘅廢料咁。 係啦，咁你有兩桶嘢擺喺度，又有冇人過問喎？擺咗兩三日之後咧，就揭發咗案件咧。然後我哋帶埋嗰啲咁嘅化驗師去現場嘅時候咧，就都其實都未證實啦。個疑兇只係話兩個桶喺度，所以你去到咧就做咗最先到達嘅人揭開個桶睇下啦。 你而家講呢個腰斬嚟嘅喎。 佢除咗腰斬之後咧， 其他都碎曬。 碎曬啦，個頭咧佢又揾保鮮紙包到好靚咁樣。他又不知道怎樣處理，事後我們調查之後為什麼他會這樣做呢，他就將他即走上大帽山頂扔了下山，就不知道他自己都不知道怎樣處理，總之找到包保鮮紙包到整個椰菜樣扔了下去、 okay. 就立刻找 PDU 去找，但是原來這個頭始終是由一個記者找到。記者咧係 記者揾到個頭， 係啊！我哋已經封咗個山，即係拉咗繩唔俾人落。但係咧，記者真係冇辦法，好神通廣大。佢就算點都要爬落山，幫手同啲嗰啲藍帽子警員一齊揾。估唔到就俾佢揾到先。 都幾震撼㗎。有機會講下呢單案，可以揾埋個記者嚟。不過今日我哋就當然唔係講呢單啦嚇，即係因為嗰單要搜集下啲資料先嚇。 係明白。 咁啊，但係呢個八四年呢單咧，其實以前咧我哋喺另外一個網台咧有略提過嚇。因為那一集咧，我哋就講唔同香港或者主要講香港啦，香港嘅一啲這個雪櫃藏屍案，因為原來咧都有成三單嘅，大致係三單啦。如果我哋數漏咗咧，話翻俾我哋聽啦。咁呢一單係第一單，頭先呢個八四年啦，就係發生喺呢一個東頭村嘅， 嚇。 咁之後嗰兩單咧都係喺九十年代發生嘅，嚇。咁講緊東頭村呢一單咧，東頭村就喺元朗嘅。咁咪好近我屋企而家，我就住喺天水圍。 好配合呢個節目啊！ 嚇， 好配合呢個節目啊！ 咩話？ 好配合呢個節目。 好配合呢個節目。哦，東頭啊，係啊， 東頭嘛。 係啊，因為我去過元朗咧，見到東頭村嗰個牌咧，我都好有親切感啊，好想攞咗個牌翻屋企，唔得就最衰嚇。咁啊，好近西鐵㗎，嗰個地方嚇，但我就未正式去過嗰度。咁佢係啲圍村啦，係嘛？圍村。咁而家講緊咧，話係30年前嘅東頭村啦，已經。咁啊，當年咧就有一個伯就住喺其中一間村屋嗰度。咁咧呢個伯咧就獨居嘅嚇，咁啊獨居就據聞就係呢個小販嚟嘅，就做啲街頭熟食啊咁樣。咁佢有一個侄嘅。咁頭先片裏面咧，唔係片裏面呢個 V O 裏面咧，就有一個阿侄，就阿侄就走去揾佢，就發覺阿叔咧就唔見咗。不如我哋講下啲前文啦。佢叫警察嚟揾阿叔之前咧，係發生咩事呢？ 其實佢自己就係接到喺大陸一啲親戚嘅一封請帖，係啊，咁就講佢哋喺即係鄉下咧。 阿侄係香港人嚟嘅， 唔係，阿侄係香港人嚟嘅， 香港人， 哦，喺香港， 係呢個阿係呢個即係死者嘅喺香港嘅唯一親， 係， 咁但係因為喺鄉下有即 係有人結婚， 咁啊有請啲聲到佢度。咁就佢就都受鄉下嘅親戚拜託咧，要通知呢位伯伯嚇，因為佢係香港唯一親人啊嘛，咁咪希望佢哋咧翻去飲嘅咁樣。咁呢個侄咧就嘗試佢打電話俾阿伯伯啦。咁阿伯伯其實佢自己冇電話嘅，咁佢就靠隔離屋嘅即係另一個朋友，即係借佢電話。 係喎，以前好多都係借隔離屋電話 嘅。嗰陣時未咁流，即係嗰陣時未有手提電話啦嚇，咁大部分人都係電話同 call 機嘅啫嚇， 頂嘅講。即係屋企有電話已經係好好 high 咁。 有電話係 要申請 嘅，嗰陣時申請嘅， 六個字嘅啫嘛， 六個字嘅， 六個字嘅啫。以前啲電話。 嗱，咁嗱，嗰陣時就算有 call 機咧，其實都好高級噶啦。 係。 咁就咁佢呢個就嘗試佢打過俾佢隔離屋啦。咁隔離屋嗰個婆婆就因為個伯伯先前已經同佢講過，就係話如果夜晚佢瞓得覺咧，佢就唔接電話噶啦。咁所以佢打咗好多次都揾唔到呢位伯伯。咁呢個就摸落去啦，即係點都要通知呢位伯伯㗎，因為唯一親人啊嘛，就係想佢去飲啊嘛。咁去佢屋企度揾啦咁。不過門啊鎖咗，有一條鐵鏈鎖住。 嗰陣時係差唔多三月中㗎啦。 係啦，三月嘅時候 都唔見咗佢， 唔見咗佢。咁佢就奇怪啦，即係係咪出咗去即係做嘢咧咁？咁佢去到即係伯伯平時擺檔嘅地方，又見佢唔到喎。 係。 咁問附近嘅街坊，街坊就話：佢成十日冇出過嚟㗎啦，見唔到佢啊。以為佢翻咗即係鄉下咁。 因為佢平時如果出出入入要去開檔咧，一定係會係成日行嚟行去㗎嘛。即係佢絕對唔係咧，唔係嗰啲咧，即係有啲人咧，佢好心悸啊，可能佢成日都匿喺屋企啊。 好似我啲好宅嗰啲咁。 係啦，咁阿毛如果即係冇嚟做東頭先知啫，如果唔係就可能冇人知佢係原來失咗蹤或者係出事菜。咁但係當時咧就呢個阿伯伯咧阿鐘伯啦。 鐘伯伯 嚇，咁佢應該係成日都會係出出入入，有鄰居啊，有社交生活嘅人。 係。同埋佢好中意打麻雀嘅。係。咁更加有更加班雀友噶嘛。 係，咁所以就阿侄就覺得奇怪啦。 佢都發即係奇怪嘅就係究竟 突然間零社交 係啦，突然間零即係突然間係冇唔見咗人咁啊！咁佢都諗啊，喂會唔會阿伯伯都收到請帖，已經翻咗去鄉下去探親咧？ 呢個都係夾硬諗出嚟嘅啫，因為佢應該係會通知佢噶嘛。 佢曾經會有諗過就係即係係咪應該報警嘅？係。咁但係佢去到警署嘅時間，警署就即係。俾咗啲資料咗，喂，咁其實你知道不足喎。阿伯伯會唔會係即係行開咗啊？咁樣嘅，咁佢都諗下會唔會真係阿伯已經因為太開心，所以就已經 提早咗已經 提早咗起程翻去咧咁。咁佢就話：，不如翻，反正都要去飲噶啦，咁就翻鄉下趟先啦。咁翻咗鄉下，翻咗鄉下一輪之後，佢發覺咦冇喎，阿伯伯冇翻到去喎。咁佢就翻到嚟香港之後咧。再嘗試去揾阿鐘伯，揾唔到阿鐘伯，依然個情況冇變到。 係間屋咧就好似話烏燈黑火啦。 係啊，冇著燈嘅。 係啦， 冇著燈。咁所以佢估計即係阿伯伯一係就唔喺屋裏邊，一係就係死咗喺屋裏邊。 即係佢擔心嗰啲嘢。開始諗到死亡呢兩個字。 即係因為佢只係個獨居一個老人家嘛。咁佢先再報警。今次佢真係再報警啦。咁然之後都同警方溝通咗，就話其實真係揾唔到。 即係做咗咁多個程序， 做咗咁多程序啦， 都揾唔到阿伯伯。 確定咗伯伯，佢應該出現嘅地方都見唔見佢。咁所以先至去揾警察求助。 咁就警察同佢一齊去用鐵剪剪開條鐵鏈先入屋。 嗯， 其實佢嘅求助係想話喂入屋去了解下， 去了解 有個警察喺度陪佢一齊。 係啊，即係如果佢自己揾把鐵剪去剪就即係呢啲叫爆啊爆格啦， 報警 咁就爆格佢隔離去報警。 係冇錯， 咁好大鑊噶嘛，咁佢梗係揾警察去睇住啦嚇。 係， 咁剪開咗之後入咗去就發現咗頭先我哋 VO 裏邊嘅情節啦。 嗯，但係其實阿伯就算唔喺裏邊咧，佢基本上都唔會用鎖鏈鎖住。外面啦，係咪咧？ 哦，即係呢個唔係佢嘅習慣嚟嘅。 因為我唔知啊，因為佢 呢個 睇翻啲描述就係話佢加嗰條鐵鏈， 好即係老實一個獨居老人。 係。 佢做嘅嘢係即係小販嚟嘅，佢冇理由增加自己一啲咁大嘅麻煩，走去揾鐵鏈。 會唔會收埋好多喺屋企驚人哋知咧，或者驚人哋？ 嗱，呢個我就真係唔知究竟 住村屋嘛，始終 即 係一個小販。 八十年代嘅時候，其實。啲人興將啲錢放喺恒生銀行啊，放喺其他銀行啊，亦或係即係好似我阿嫲嗰輩咧，即係中意擺 個窿， 唔係啊，揾個曲奇餅罐，啲嘢擺咗曲奇餅罐， 所以啲曲奇餅罐真係唔好亂咁抌。 曲奇餅同啲餅罐係好多寶啊，裏邊嗰個。咁即係我唔知阿伯伯其實佢藏即係擺放呢啲所謂寶物嘅方法係點樣噶。咁但係。 但啲人會覺得奇怪，就話佢有條鐵鏈，可能佢平時係冇啦，即係可能係哇鎖得好密。鎖得咁密嘅時候，做咩事呢？又人又唔喺裏面。 所以啲其他朋友有人會估佢就係離開咗香港咯，即係會遠行一段時間。 即係移民格局喎，呢個係。 翻唔係咁翻鄉下都會嘅，你翻去都十日八日噶嘛，你十幾日可能好多事發生啊，真係俾人爆咁唔出奇咯。 係啱。咁但係應該佢同阿佢個侄咧個關係都幾好，幾密切嘅。咁如果佢真係翻鄉下，都會通知聲啦，打個電話。 照計就係嘅。 嚇！咁所以個侄先覺得奇怪，即係冇理由唔聲咁樣走咗去咯。咁而當時咧，一打開個雪櫃就發現咧，佢阿叔咧原來咧就已經咧係死咗喺雪櫃裡面，係僵硬曬， 變咗僵屍。 係啦，但係雖然佢嗰個雪櫃咧有條罅啦，但係都係凍櫃啊，即係好凍噶嘛，都係會。 佢嗰啲應該係擺放肉類嗰啲肉櫃嚟。 係啦，咁就好大噶嘛，話個雪櫃 嚇。三四尺高噶嘛。 嚇都五尺高，好似話成五尺高，都好一個好大嘅雪櫃。即係總之一個阿伯其實佢一個人住咧，就唔需要一個咁大嘅雪櫃本身。但係佢因為是一個熟食檔的小販，就要擺好多魚蛋啊、魷魚啊、豬皮。 即係同工作有關。 同工作有關。 係啦，咁而當時咧就發現呢個雪櫃入邊咧就只有屍體啦，就冇食物，而且咧入邊嗰啲間隔咧嗰啲就攞曬出嚟、掹曬出嚟、掉曬落地下，就淨係得個人咧就捲曲住，即係雙手抱住個膝頭。 我早做個動作啦，其實就係咁 捲住，其實即係一個胚胎喺個。媽媽個子入邊嗰個狀態， 咁樣樣 嚇，咁呢個都好似回歸翻佢即係出生時嗰個姿態咁樣啦嚇，咁就但係竟然就喺個雪櫃度，就唔係喺啲羊水度啦。今次咁啊，真係好慘啊！覺得咁樣死法，阿伯嚇，咁佢當時一個即係五六十歲嘅老人家啦，咁無端端竟然咧就係都成為全香港都第一單啦嚇，即係呢個雪櫃藏屍案。咁啊，當時阿迪 Sir 係咪都係喺呢個？ 哦，嗰時候應該係喺荃灣啊，嗰時都係做 CID， 咁啊荃灣啦，嗰個啱啱嗰個年份 係依單案當時係 都幾震撼啊！但係因為唔係我哋嘅 case 咧，變咗我哋啊， 即係其他 都係好似同你哋一樣，都係聽下 聽翻嚟， 係啦，有單咁嘅 case 嚇，即係隔離係佢哋啲環頭嘅 嚇。因為荃灣同嗰個距離都遠嘅，咁變咗咧就我哋雖然新界係未分南北，咁啊變咗由佢哋嗰邊處理嘅。 始終都一個個區啊嘛。 係係啊，每人即係嗰個管轄範圍嘅問題啊。 咁啊，當年我哋訪問過上年咧，其實當年都係上年嚟嘅，其實就係訪問咗阿徐步高咧嗰個阿師傅啦，阿徐能榜啦。咁其實佢都有講翻，原來當年咧佢八四年呢單嘢發生嘅時候咧。發生了之後啊，佢就調去呢個環頭嗰度做嘢啦，咁就係重案組嘅嚇，係咪都認識佢啊？你 我認識佢，佢依家退咗休做生意啦，揾到錢 啦嚇。但係當時你 請食飯， 好啊，但係佢成日都喺深圳嘅而家。但係你認識嘅佢當時唔係一齊做嘢啦，係咪啊？即 係唔係佢嗰時係咯， 只係之前識， 即係之後識嘅。 之後 識嘅， 呢單案之後識嘅，嚇咁啊！當年佢咧就都有涉及過喺呢一單案裡面啦，即係幫下 手，有個角色嘅， 有個角色啦。但係就唔係參與到唔係好大，但係佢都聽到啲嘢啦。但阿迪 Sir 當年就直情係冇參與過啦， 冇參與過㗎，係 因 為自己有自己嘅 case 處理㗎嘛。 咁啊，當時都大家聽到話有單咁嘅嘢都 覺得好震撼喎。 夜晚打開個雪櫃攞杯水飲下，就發現如果咁樣都好震撼添啦，係咪先？ 但係當時咧，呢個阿鐘伯咧，其實佢仲係著住衫嘅，即係佢唔係赤裸身體啦，咁佢就係有衫著住啦，有鞋啦，sorry 有襪啦，著住襪啦，咁所以咧都懷疑佢當年咧俾人殺嘅時候咧，就喺間屋裡面其實係未準備瞓覺，因為襪都未除，可能係翻屋企冇幾耐嚇遇害嘅嚇。咁但係佢間屋咧，其實佢都係。即係反鎖咗啦，有鐵鏈鎖住，咁即係話睇法唔係自殺先啦。首先嚇，唔會自己擺自己喺雪櫃度，跟住揾鐵鏈鎖住自己。係 咯，即係佢冇可能做到嘅呢啲。 做唔到噶嘛，自殺係，而且亦都睇佢背景啊，各樣無端端點會咁樣自殺咧？又都唔會啦。咁即係話他殺，咁他殺嘅話，個兇手係邊個咧？咁啊，當時亦都係唔知道啦，當然。但係睇翻佢現場。第一件事即係探完，一定要睇下間屋有冇唔見財物啦，係嘛？ 係啊，呢個基本我哋要揾出嗰個即係佢動機啊，所謂。咁可以喺跡象度睇到，即係猜測到個動機出嚟嘅。 同埋睇下佢嘅死因啦。係。咁因為佢當時佢個頸咧就似係俾人勒過嘅。 佢應該仲係有繩 嘅。有繩嘅係咪？有條繩嘅。 死因你有繩。 係啦，條繩勒住佢。咁哇，咁個兇手連繩啊嗰啲都冇掉啊，冇執拾現場就走咗去噶咯喎。都走得好急喎，嗰個兇手啊！ 其實喺呢一啲跡象睇，其實個兇手應該自己並唔係 即係冇乜經驗㗎，冇乜經驗，專業嗰啲， 亦都唔係好即係唔係 專業殺手， 唔係立心要去殺佢㗎啦，可能係某個情況之下錯手殺咗佢，然之後用一個咁樣嘅方法，即係見到有咁大雪櫃，就用咁大雪櫃處理咗個屍體啦，咁樣嘅。 就地取材， 就地取材。 可能當時即刻將佢食物啊，全部掉咗佢啦。 或者攞翻屋企食啦。 攞翻屋企食。咁但係咧，其實警員咧就見到佢嗰個牀上面咧，即係屋裡面嘅牀咧，係有啲咧跡啊喺度嘅。咁但係當時亦都唔知道究竟係血跡啊，亦或係啲咖喱嘅跡咧，因為佢係有做 咖喱魚蛋啊嘛， 咖喱魷魚啊，咖喱魚蛋。咁但係就唔肯定嗰啲跡咧，究竟係咪血咯？不過事後發現咧，亦都唔係血嚟， 即係咖喱。 係啦，係咪血啊？唔係喎，係咪血咧？你睇下先。 其實呢個資料上並冇寫到， 冇講啊，係啊， 冇寫到。 我相信都唔係血嘅。如果你一個勒死嘅人，佢流幾多血啫？ 佢亦都冇用刀嘅喎。 咁如果你係喺牀上邊有嘅話，地下都應該有嘅。如果我哋嗰啲化驗師係好厲害嘅，佢真係揾得到啲血跡， 揾到插嘅話， 即係唔會話得一滴半滴咁樣喺個牀上面。 即係一個正常人，你流一滴半滴血，你唔會死住嘅。即係你俾人如果係殺得嘅，你身體裏邊我諗你都冇咗三分一血噶啦。 但係當時咧，其實睇下佢屋企裏面咧有冇損失財物咧，基本上都唔知道啊，因為大家都唔知佢有幾多財物， 對佢唔認識咧，起碼 又唔知道你有收埋幾多隻勞力士咁樣，點樣知道你有冇損失財物咧？係咪咧？ 咁啊都要靠佢啲屋企人 提供親 即係朋友啊，比如平時佢有冇戴戒指啊、手錶啊，咁我會逐樣問得好仔細嘅呢啲。如果係冇咗，咁咪我哋因為點解咧？同一件案件裏面失咗啲財物咧，呢個財物可能就破案嘅線索。佢可能攞去用咗佢啊， 係咯， 可能當啊咁樣，我哋就從呢啲可能有機會咧，就可以揾佢出嚟啊。冇錯啦。 但係起碼喺佢間屋咧就發現唔到任何嗰啲現金喺度啦。亦都即係可能會唔會一個阿伯阿婆嗰啲好中意收埋啲現金喺啲袋啊？即係 以前興噶嘛，喺條褲嘅閹雞袋裏邊去裝錢噶嘛。 係啦，咁而且一個小販咧。小販應該有很多現金噶嘛， 係啊，理論上係入貨 好多現金噶嘛，不斷咁樣循環。嗰時亦都唔，我諗唔係好興話，哇，去下下去存入。 唔會噶啦，因為以前冇提款卡簽名， 唔方便噶嘛。 佢唔會噶，點都要留翻啲貨款喺身嘅。 係啦，咁所以佢應該係有現金喺身嘅。 係， 偏偏喺佢間屋咧冇現金啊，咁啊，淨係發現到咧佢嘅旅行證件咧就喺度喎。咁即係話咧，其實佢就亦都冇出過境啦，一路都喺呢間屋裏面死咗咧，原來咧都大半個月啦。即係三月頭咧，應該係佢已經死亡啦。咁而依一日發現佢嘅屍體咧，已經係三月尾啦。咁即係話差唔多一個月噶咯喎，死咗，所以臭成咁咯。所以即使喺個雪櫃裏面咧，都臭成咁咯。 哦，嗰啲因為可能山唔冚啊，山唔冚頂住佢咪，所以 如果山冚咗咧， 山冚都冇噶，微好多嘅滲漏出嚟唔多噶。 我諗幾樣嘢嘅，第一就係因為佢成條屍咁放入佢個雪櫃咧。係。人的身體其實最多菌的地方不是在外面的嘛，其實在腸道， 在裡面。 那裡其實是 如果你喺一個雪櫃度咁樣雪法，係最遲凍嘅。咁會產生腐爛嘅機會係有，咁佢已經出現咗腐壞，跟住喺鼻孔啊，即係其他所謂叫七孔流出嚟。好啦，咁你個雪櫃如果封唔埋邊嘅話，啲味就會由條罅度滲出嚟。如果唔係咧，啲味其實係會滲曬喺個雪櫃裏邊咯。如果開雪櫃就哇暈啦嗰陣味。 其實我估呢個兇手佢原本嘅目的咧係想將成個人塞入雪櫃冚埋 佢， 但可惜 雪內啲 其他像係啦，係根本冚唔埋。 即係即使係一個凍肉櫃，都唔夠裝住一個人，都頂住。 佢當時有冇諗過要將佢肢解，好似阿周海亮肢解咗，咪擺得落咯，係嘛？但 係佢本身嘅設計係之前係冇諗過咁詳細嘅，好明顯佢係好似臨時臨急就地取材啊，好多嘢佢都做唔切啦咁樣。 即係真係好草率咁樣將個屍體塞咗入去，跟住咧求其揾啲鐵線咁樣箍住， 翹住佢。 翹住佢咁啊，有少少辣。 因為如果真係生得冚咧，凍肉櫃嗰啲病咧，其實係一個勾嚟嘅，係一拍埋佢咁樣勾實咗咧，其實係一定封實嘅。係啊，佢嘅設計係咁嘅。咁如果佢而家要用到鐵線去撬啊，即係話佢呢個勾可能根本就接觸唔到嘅。 係。 佢先要用鐵線咁撬佢。 所以其實當時呢個人咧都嚇，佢個心態都係。好急啊！成件事 好倉促， 好倉促咁， 慌忙之間 要走佬噶啦嚇。咁啊，究竟係咪即係攞咗啲錢咧？咁因為現場冇任何現金嘅話，都有啲可疑噶嚇。咁同埋，如果唔係錢嘅，又係為乜咧？因為通常如果去到即係都幾大年紀啦，咁係咪比較少係牽涉啲譬如情殺啊咁樣？少啲啦，即係唔係冇嘅都有嘅。 情殺， 情殺機會低 啲咯。 多數用刀，發覺啲情殺案係 咩？ 係啊，好少帶條繩去做情殺。 點解咧？點解有咁嘅？ 可能佢憤怒發泄喺個武器身上 啦。即係如果用繩嘅，通常就係 咦又係喎嚇。你諗就係，因為其實用刀咧嗰個要出嘅力咧， 佢要發泄啊嘛。 突然間勁，即係出嗰個叫即係衝擊嘅力咧，係大嘅。你發泄得勁啲啊嘛。 平時你叫你揾把刀。戒下人你都驚啦，又見到血都 暈啦。你唔好話戒人啦，劏雞劏鴨，真係劏只生嘅雞同鴨，你都會手震啦。係一個唔熟做呢啲嘢嘅人。咁但係你揾條繩或者用一啲嘢去勒死一個人咧，你用嘅力唔係話係一個好衝擊大嘅力嚟，但係一個長期扯實嘅力嚟。 但係你要控制嗰個人嗰個力更加大喎，因為你有刀嘅時候，你更加可以即係肆無忌憚 吉啦。但你唔發覺通常咁樣攣死人係做案嘅，通常係男性。 係，同埋因為而家呢個死者係一個阿伯，可能佢嘅抵抗力啊，係咪啊，還擊能力都會比較偏低啲咁樣，可能佢就選擇用呢一個咁嘅謀殺嘅方式嚇。會唔會誤殺咧？我頭先講咗謀殺，我唔知啦，人哋可能誤殺咧。 Dan Up 而家係謀殺嚟嘅， 咁快穿㗎你？ 呢家按咗咁多年啦， 唔得嘅，我哋要故作神秘啊嘛，唔想俾人哋話你咁快穿，我唔睇下一 part 啦咁樣。啊！唔好行開啊！下一 part 翻嚟咧，繼續 下 part 翻嚟睇啦。 繼續講埋呢一單案嘅一個即係進展係點樣？究竟之後咧點樣拉到個兇手咧？嗱，慢慢翻嚟咧，揭開呢一單案嘅神秘面紗。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 假如聽到奇案兩個字，你有以下嘅症狀：心跳加速、瞳孔擴張。腿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咗奇案毒啦！ 呢个时候你仲唔快啲嚟解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嘅集中地，每日新鲜嘅奇案或者陈年经典嘅奇案都可以喺度分享到。仲有悬疑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日 like 咗未啊？ 屹立不倒，全靠各位东粉支持，欢迎登入 www.radio99.tv 嘅网页。$99三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同埋下载所有内容。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 幕幕惊心动魄嘅案情，段段鲜为人知嘅内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00，90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接返人间。呢度系东头湾道99号。